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今日咧，佛誕公眾假期，佛誕即係釋迦牟尼生日。咁今時今日咧，我哋知道香港成個世界係處一種極巨大嘅紛亂。我哋不妨討論一下咧，包括佛教在內，宗教或宗教領袖喺呢個亂世裏邊應該擔當啲咩角色，同埋咧有咩意義？咁喺佛誕前一日咧，香港天主教教區後任主教周守仁就見記者，咁佢被記者咧都問到好多。都几尖锐嘅问题啦，系嘛？咁咧就佢啊被问及第一如何确保天主教办学理念得以贯彻，第二就问对于六四特区政府如果倾向禁止集会，佢点睇？然后又被问对于邻近地区。曾經就啲教堂拆毀十字架，佢有乜睇法？呢位周守仁後任主教嗰種答覆咧，係令我唔知人哋係覺得失望，因為佢嗰種論調咧係完全同普通一個官員啊係冇分別。你聽佢講咧，由頭到尾咧，佢係對一啲尖鋭嘅問題咧係躲避咧，係嘛迴避咧，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身為特區政府官員或者親中嘅議員，面對呢啲咁嘅問題迴避咧，係不足為奇。但係佢係天主教領袖，首先咧由頭到尾呢幾條問題咧，佢冇提到佢嘅答案啊，俾我哋如果揞住嗰個畫面唔睇佢嘅人咧，你係唔覺得係一個天主教主教所講嘅嘢，即係裏面完全冇任何神學嘅意味。亦都冇提到上帝啊！咁譬如话，讲到呢啲年轻人咧嘅入狱嘅问题，佢话年轻人咧想法不相同，需要对谈而唔系辩论，又认为狱中潜修有好大得着，可以令人反省及反思。嗱，呢啲咁嘅样咧，点解？点讲？系缺乏咗一个宗教人格喺里边，因为你系天主教。嗱，如果你话，年轻人入狱是非常在政治上来讲是很不幸的事，但我希望他们在狱中如果有时间和有机会多多读圣经，在圣经里面试下寻求新的人生启示和得到力量，这样呢就像一个教宗了，是吧？就不是说年轻人想法不相同啊，要对谈不是辩论啊，在狱中潜修有得着啊，可以令人反省，这些不用一个后任教宗讲的。 我呢都有留意到周 守仁后任主教啊 神父的一些回应啦，咁你对这方面呢就即是留意，我就对另外一个记者问的问题呢就比较失望，就是关乎到邻近地区呢焚烧十字架嘅一啲現象咧，唔好話一啲情況啦。咁咧，周神父，據我睇到新聞咧，佢就話佢感覺係唔舒服。咁我當時都打個突，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係一般嘅市民， 但係佢話佢唔會用打壓嚟到形容。 係啊，嗱，首先我唔講後邊嗰啲先，我先講佢第一個感覺，佢唔係憤怒，佢唔係不滿，佢甚至唔係不安。佢只係感到唔舒服。 我覺得佢用到唔舒服已經好勇敢。 唔舒服你去睇醫生啊，周神父。你作為一個呢天主教教區嘅領袖呢，你見到個十字架被焚燒，無論係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你第一個反應應該係憤怒，唔係唔舒服。呢個係最基本啊，對於一個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呢嘅反應。而跟住佢嘅回應就係話，對於佢唔知道呢，佢可能會有其他嘅原因啦，大概嘅意思係即係會咁樣做咁樣，佢因為佢唔了解咁樣。嗱，呢部分我當你係卸咗佢啦自己。但你第一個反應呢，你唔能夠呢用一個咁和稀嚟嘅態度，因為你係成個天主教教區嘅領袖。咁以後其他譬如基督徒、天主教徒見到呢十字架教堂或者被人拆毀啊焚燒嘅時候，咁佢點啊？ 佢唔舒服、头晕、身庆，咁去揾医生。啊！佢唔应该嬲啊！佢唔应该愤怒啊！ 你打完第二针嘅伏必泰咧，医生都话如果有啲唔舒服啊、发烧，又喺屋企多休息嘅，系嘛？应该咁讲啦，系嘛？咁啊， 所以你讨论佢其他咩六四嗰啲年轻人嗰啲反应咯，我已经唔想听落。 六四都算啦，系嘛？好啦，六四当同天主教冇关啦。有记者问啊，佢做咗。港区主教如何确保天主教的办学理念得以贯彻？ 嗯， 嗱呢句说话我觉得冇乜侵犯性啊， 好正常， 因为香港咧100年来啊， 嗯， 系由天主教会辖下嘅学校咧，系受天主教嘅办学理念咧系去约束同埋贯彻嘅， 嗯， 系咪？ 嗯， 啱唔啱啊？ 系啊， 好啦，咁既然系咁咧，你不妨啊系重申香港。在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里面申明那个叫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一条你可以重申一次、 嗯、 根据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 嗯、 香港人在香港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嗯、 生活方式香港的天主教的办学理念三代或者更加长的时间是根据天主教的办学理念孕育出很多人才我预期天主教的宗旨和理念会一如既往50年不变地贯彻下去、 啊、或者是去履行或者是去谨守上帝的教诲、 啊、 或者圣经里面的宗旨、 啊、我身为香港教区主教会继续听取上帝嘅预示 嘅指引或者係佢 同埋当我要尋找力量嘅时候我会呢係重读圣经 嗯 你冒犯边个咁样 係 呢种咁嘅答案就恰如其分 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下 佢话会继续努力多与政府沟通但不敢担保将来的事喎喂大佬我哋信天主教同埋信基督教呢啊、我哋个国告知呢如果你生前行恶是担保死咗会落地狱㗎。呢、啊、个担保是非常之明確㗎。 嗯。 是吧呢、這个连死咗之后啊上天堂同埋上落地狱你信呢个耶和华定信撒旦啊都有非常之明確嘅分界线同担保。而家你话喺现世间喺香港继续用天主教理念办学咁你身为教区主教话唔敢担保 喎、 啊。 嗯。吓、啊。係囉。我补充返啦头先我话。 喂我有啲驚驚。 佢回应有关于内地拆十字架佢话係感觉唔好。啊、即係我就讲咗唔舒服啦但係意思係差唔多係感觉唔好。咁佢补充话呢佢对背后嘅原因唔係好清楚。可能佢有佢原因呢、這个再了解。喂一个天主教嘅领袖对于一个地方拆十字架个原因唔系好清楚，可能有佢嘅原因，唔通佢唔够燃料啊？ 嗱， 攞嚟去做柴烧啊？做咗咩原因啊？拆十字架， 唔知或者教徒啊？咁样啦，我尝试由魔鬼的辩护士嗰度去答啦。咁或者好多教堂咧，常年失修， 系危险系嘛？ 即系咧不符合咧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嘅建筑消防条例。 嗯。 又或者咧，嗰个十字架咧起得太高，缺乏一支避雷针，就惊咧风雨交嗰阵时着雷劈，就引致成间教堂焚烧，咁人哋咪拆咯。嗱，咁样啦，好冇？ 哦，咁得，咁佢可以咁讲。 咁佢系真系唔了解啊？ 系啊， 系嘛？咁但系咧，嗰个叫大陆啫，你唔了解啫，一国两制。但我讲嘢系问你香港啊，天主教啊。教会的教育是否能确保他这个你了解了吧 最清楚了是不是 好了广告回来再说好了那就说回就是、这位后任主教的答案呢 我不觉得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否符合上帝的意志呢 嗯，但系咧， 真系听唔出任何嘅宗教。 绝对啦。咁另外咧，我就冇资格咧去即系教 依位神父怎樣回答啦，但是譬如說關乎六四個遊行是否合法，那他記者問他，那他就說呢即是他自己就不做這些不合法的事，那也都要視乎回個法律呢怎樣，他大約的意思是這樣，即是都答得很得體的。 但是差不多一年前呢，這個國安法通過的時候，曾經有人問過六四還可不可以舉行燭光紀念集會， 是啊，問過的。 那陣時的說法是怎樣 啊？ 你记唔记得？ 系，我就唔想提翻佢，但系我想讲嘅咧，反而系咧，我想提翻佢。佢因为佢系耶稣会啊嘛，你都知啦。我哋读历史嘅，特别系好中意咧去谂纪念翻佢哋呢啲咁嘅先烈。你记唔记得我哋讲过一套日本嘅电影《马田史高西斯》改编远藤周作嘅《沉默》呢本小说，就系写当时。耶稣会的教士去哪呢？去日本，当时是德川的幕府是禁教，去那个故事就是讲这个神父，年轻的神父去到日本去找回一个涉嫌叛教的耶稣会教士的故事，电影的内容我不详细讲了，但是当时日本是禁教的，但是耶稣会的教士呢是不惜要呢冒生命的危险去到日本这个地方传扬上帝的福音，令到福音咧传遍地极，所以好多嘅日本嘅平民或者低下阶层嘅农民咧，都改信咗天主教，而好多人接受到酷刑，所以后来平户嗰度咪有十二圣人嗰个纪念咯。咁呢个历史大家都知噶啦。咁我只系想提翻啊呢位神父，你嘅先烈，即系话耶稣会嘅先烈，当时都系违法地去到日本德川嘅幕府里边去传教。而好多神父同埋信徒係付上生命去履行上帝嘅旨意，而最后佢哋係被封圣嘅。而家你都仲可以去到平户嗰度呢去凭吊呢个咁嘅遗迹。所以你唔做违法嘅事冇问题，但係耶稣会嘅先烈係唔係一个咁守法嘅啊。 所以呢个问题几其实对于一个教区嘅主教嚟讲呢是不是容易答的，不过亦都不是冇可能。因为呢佢困难的地方在于你要知道我哋呢两个讲开呢、这个耶稣纪元的时候点解佢会被呢个罗马帝国总督比拉多是要审判佢，因为佢犯了一条罪，佢四处讲我是天上的王嘛，是吧，咁呢个巴勒斯坦地上的王个个都知道 希律 是希律，甚至是罗马啦， 系啦， 嘛， 冇错， 罗马嘅大帝啦，嗰阵时就Tiberius 啦，但系佢话呢个地上的王咧，我是天上的王，咁所以呢个意思就系耶稣当时就系、是、你地上嘅律法咧，系我唔需要遵守，因为咧死咗之后，上天嘅审判，上帝嘅审判先至系超然嘅律法，呢、这个耶稣嘅意思， 喂，圣经， 所以咧。你话嗱呢个几敏感嘅问题，如果我系一个后任嘅主教，我几大都咧唔会正面讲话呢个咧法律嘅问题，因为呢、这个喂你哋要守法呢、这个标准答案咧系唔需要一个神职人员讲，林郑月娥或者行会嘅召集人陈志思讲已经足够有余。 我简单讲，如果 你 基督徒要守法，在罗马斗兽场里面被人吃那些 个初心啊， 咁你做乜嘢要坚信基督教当时？当时你要喺斗兽场俾野兽食啊？你咪守罗马嘅法律，你唔好拜进基督教咯。 呢个值得讨论啊！所以如果系一个神职人员面对一个咁嘅问题咧，我觉得应该答得有智慧少少，唔好答到咧系标准model answer 系同一个特首或者张建宗政务司司长一样，总之要守法。系咪？嗱，今日啲叫记者问阿林郑啊，呢、这个六四几开呢个纪念烛光会系唔系符合国安法？林郑都系话要守法噶， 系啊， 系嘛？ 冇问题啊，佢答嘅， 佢答冇问题， 冇问题啊。 个具体嘅情形咧，要睇下唔知又点咩咩细节 啊，要睇埋其他嘅。 系好多都系咁讲啊，喂 嘅证据啊， 四十七人而家已经系移交司法调查，系嘛？呢、这个咧系由法律咧去判决。 冇问题啊！一个特首去答， 特首嗰答系人人都知道，但系神职人员咧，个公众嘅预期咧，系要答得有少少嘅高度。 有少少超然，就唔係同一啲 standard 嘅政客官员係一样。咁至于係點答，咁我听你阿鲍Sir頭先讲啦，我无为咗教，自以为是想教人，我都冇资格。不过我听到就觉得，咦，好似同啲官员讲嘅差唔多。 我只係从历史角度，特别係佢贵耶稣会嘅历史去展述返守法嘅问题。佢冇守到日本当时德川幕府嘅法律，走到去日本本土传教。所以佢哋遭受酷刑。 咁好啦，依家转一个角度，就今日係佛诞。如果香港係有一个呢啲佛家方面嘅大师级，例如唔好讲话弘一啦，星云大师，如果今日喺香港，或者有一个叫做学佛嘅叫做南怀瑾喺香港，一个嗰个佛教领袖，如果俾人问呢个呢六四集会嘅问题，你估一个佛家嘅大师会唔会叫人守法？唔会㗎嘛，因为呢个系俗世，呢种系叫呢种嘅俗世嘅讲法。 係呀。 佛家嚟讲阿弥陀佛。 佛教呢对于个世间呢唔系我哋凡人嗰个 interpretation。 係呀，佢一定会话明镜啊呢、这个呢本非台菩提呢亦非树。本来无一物就何处惹尘埃。佢话我借呢四句就送俾呢而家香港嘅特首。哇咁都得㗎。 但 虽然呢系俗套。 嗯。 但是你可以回避去讲合守法定系犯法嘅事。啱唔啱 係犯咗去。 新聞返嚟再讲。所以香港呢，如果你身为宗教领袖呢，面对呢啲记者嘅问题呢，要有一个宗教领袖嘅高度同埋智慧。係咪大家咁你见呢一位后任嘅主教嘅记者专门啲政治问题问，咁你就唔应该亦都唔需要呢逃避。我觉得啲记者都问得唔够尖锐。如果我系记者， 你点 我就会问呢一位阿周神父。嗱，现时嘅香港呢嘅女特首呢就自称系天主教徒。而呢一位天主教徒就做咗国安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席任内就将另一个天主教徒，这个天主教徒就办了一张报纸，就被指为长期被指为搞乱香港。现在呢这个另一位天主教徒呢就被控违反国安法啊、煽动非法集会啊等等，有些罪名已经成立，正在呢狱中。请问对于这两位天主教徒，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彼此相冲，你这一位梵蒂冈任命的香港后任的教区主教，身为一个仲裁者，你有什么说话对他们两位讲，又或者有什么看法呢？这些如果是的你怎么答？如果你是这位周秀， 我真的没 有，你怎么 答？没有这么高度去答，因为 又说我交给法律啊，我会信这个法律啊，香港法律去解决啊，或者我听到都不是很舒服，不过由香港的正在司法调查中不便啊发表言论，是不是这 一定是这样，如果他答。 咁但係你係神職人员咁样点啦， 有咩方法喺聖經裏面 大把啦，你想你唔想咩啫嘛， 係囉， 唔想咩你想射啫嘛， 射落聖經度囉。 咁就有一个最佳嘅目标人物俾你射，呢、這个叫做上帝耶和华嘛，係咪呀，啱唔啱呀，咁就点样射法呢？咁你梗係引啊聖經啦，譬如话大把啦，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如果我系呢位后任这个主教啊，根据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双手所行的受到报应。答晒啦， 答晒啦， 啱唔啱？ 系啊，嗱，我都睇到。 喂，咁啊，主教，你再讲可唔可以讲详细啲？圣经已经讲得好详细啦。我再重复一次，以赛亚书。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双手所作的行为受报应。Okay? 这些就是神职领袖应该面对记者 所讲嘅说话嘅高度，恕我大胆，系嘛？因为你香港咧有35万天主教徒，系咪？ 嗯，呢啲就即系觉得咧系。好多就算你话牧师神父呢随口都噏啦，呢啲以赛亚书嘅引述啦、啊。譬如你头先提及以赛亚书都可以讲啦。以赛亚书57章20或者21节、嗯、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 嗯、 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咁、嗯、你咪自己去诠释囉。 你诠释啊。 边个恶人心里不得平静、啊、你咪自己諗囉。 係 啊。就咁简单。 喂主教你所讲系边个，我再重复一次。我再重复一次经文 ,ok? 嗯。係啊。再讲一次经文咪得囉。 係咪、 啊、 嗯。有咩问题所以喂咁就讲到一个神学嘅问题。呢啲呢就系、是、喺一个乱世里面，如果呢人系觉得惶惑是诉诸神学或者佛学的时候呢，就应该出现一些这样的哲人呢、就算是提出这些答案都不是答案，是有某一种的 ambiguity, 这个叫暧昧。 嗯嗯、 但是都是一种叫、reassuring, 即是令人呢是觉得心安和 soothing, 是一种令人觉得慰藉的说话。 嗯、 因为这个是神学，是超然的。所以边个叫恶人呢、这个 subject 身为一个神职领袖系无需要讲嘅， 因为等于你去教堂听道， 系 牧师或者神父话啊，不要我们遇见试探，嗰、那个试探每个人因人而异，有时系金钱，有阵时系情欲，有阵时系权力， 系 你唔使讲得咁白噶嘛， 冇错， 你唔使话呢个试探系犯法都得，可以系法律噶。犯法都是一个试探嚟嘅，咁你唔使讲到咁清楚啊！咁、你喺上台上边去讲嘅时候，咁下边嘅每个人都有佢嘅一个谂法或者收获。 系 啊，所以呢啲有好多人话共产党咧系某似天主教，佢订立嗰啲法律咧都系有一种相似性。 嗯， 就系咧喺某啲嘅词汇咧，佢唔会详细。 即系寻人之事啊！ 寻人之事啊！ 咩叫寻人？咩叫之事？ 呢、這个叫呢、這个叫煽动啊！呢、這个非法集会啊！咪寻人之事啦、啊，咪煽动都其实都几明确 嘅。系啊，寻人之事就唔系好明白。 寻人啊，何谓人啊？ 系 人呢个字啊，系点定义啊？ 嗯， 之事啊， 嗯，咩事咧？ 咩事啊？ 啊， 系咪？ 冇错。呢啲咪系咯？ 呢啲都类似啊。 嗯， 圣经经文啊，不过嗰个系政治，嗯、你呢个咧系神学。 嗯， 系咪？ 嗯， 所以咧由呢个角度切入咧，我哋睇啊，今日呢个佛诞里边讲呢个佛学，我头先就讲嗰句，喂六四集会啊，咪大师，你应该点睇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嗯， 呢说话一样咧，系可以暧昧诠释 系。唔系暧昧咧，其实因为你有一个完整嘅教义嘛。你头先讲基督教、天主教啦， 你话点样样 咁？譬如话佛教，佢个基本思想啦，我因为我细个小学都读过佛教学校，识少少。佢个基本系五蕴，佢对于呢个世间嘅理解，色受想行识。 哇，真系犀利 啊！咁到嗰时要念嘅。咁依五蕴咧，色咧就系我哋叫物质或者一个肉身，其余嗰四样咧就系一个精神。咁我唔详细讲啊，因为我都唔敢吓喺度班门弄斧讲佛学。但系咧，佛家理解我哋呢个世间上所有嘢都系呢五个元素咧嘅组合。 嗯、 而呢啲组合咧系会即系聚集或者系会消失嘅。而聚集同消失之后咧，根本就唔存在噶啦。所以咧，就叫我哋咧对于一啲眼前嘅一好多嘅物质啊、欲望啊、思想啊，甚至行为咧，唔好太过执着。咁所以后来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咧，嗰、那个色唔系讲色欲啊， 嗯、 色系讲头先我讲嘅五蕴之一嘅色蕴、嗯，就系、是、讲我哋嘅身体物质啊嗰啲咁嘅嘢，就系讲紧咧色即是空嘅意思就系、是、啊本来系冇嘅，只不过聚集咗之后咧，先系有我哋呢个人类或者呢个世界，咁呢啲嘢亦都会消散嘅，或者会分开嘅，咁就冇咗啦。咁、 嗯、 你咪用翻呢啲五蕴啊，呢啲咁嘅。啊！自成一套嘅哲学又好，神学又好，佛学又好嘅理论，你咪同啲记者回答咪得咯，系、嗯、嘛？咩六四啊，咩国安法，呢啲都系五蕴嚟啫嘛，系、嘛？可能过咗若干年， 五蕴皆空。 咁记者问啦，喂，我哋唔系好明白，我哋普罗大众，你可唔可以阿法师可唔可以咧？讲详细少少啊？咁法师就话啊，阿弥陀佛，呢个所谓五蕴咧，根据《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咧，一开头就话观自在菩萨。恒心波耶波罗蜜多时照见咧，就叫五蕴皆空。呢、這个五蕴咧，即意思即叫皆空啊。 系啊， 一个字叫空啊。 嗯， 呢、這个六四又好，六七暴动又好，呢、這个咩六君子又好，七十二啊，黄花岗烈士都好。如果喺啊呢个五蕴啊。你哋读翻书啊，啱唔啱啊？呢个 paradigm 里边啊，系所有咧，系都系归于一个叫空字， 冇错， 啱嘛？好啦，哎呀，喂，法师啊，咩叫空啊？你又唔知啦，你哋啲翻书仔呢个空字咧，唔该，哎，我查过牛津字典啊，即系 empty 啊 ，empty 系一个 adjective。If I am allowed to correct your grammar a little bit， 呢个空咧。At least 咧，系应该叫 emptiness。 嗯， 但系喺英文里边嘅 emptiness 咧，系指一个物理状态， 物质嘅空啊， 物理啊， 唔系精神的空啊。 系啊，冇错啦。啊，咁呢啲，哇！我如果我遇到啲记者啊，系嘛，我都唔知会几 enjoy 带佢哋游花园。讲下讲下咧，讲到去物理啊，讲到真空状态， 佢都唔知佢游到去边。 讲到英文啊，录咩四啫？ 系， 系嘛， 净系同佢解释五蕴啊，都已经有排讲。 如果星云和尚就识耍啦，啱唔啱啊？ 嗯， 你一讲，跟住讲完呢、這个心经，又可以讲呢个叫楞严经啊。所讲嘅修行次第者，五蕴者就五音也。哇！呢度重心啦，系嘛？呢个五音就点咧？系对五大妄思、五种妄想，边五种咧？坚固、虚名、融通、幽隐同埋颠倒啊！呢、這个咧就色受想行识啊 ，correspond to 呢五种，系嘛？嗱、呢啲就佛偈啦，讲就讲咁多啦。 系啦， 咁你哋自己揸住呢几句说话，你自己去演绎，系佛家对于今年系仲应唔应该举办六四烛光会啊嘅睇法， 咪就系咁咯。 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即系今日咧，佛诞咧，我哋就讲下神学同佛学嘅问题啦，系嘛？咁咧，你无可否认，你都知，而家宗教咧喺一个乱世里边咧，无可否认咧。都出现一种融族化，东西方都系，系咪？我讲头先嗰位后任主教啊，佢所答嘅问题咧系好俗啊，系俗啊，系 我会用平庸咯， 唔系俗啊， 俗添啊， 梗系啦，你听到同阿林郑讲嗰啲或者叫警务处长讲嘅差唔多，你咪唔系俗，俗啊未必系融族啊，我先讲，佢系世俗 ，OK， 比较世俗， 叫 too secular， 系嘛，你唔系一个。secularize 嘅一个咧宗教领袖，系咪？你唔应该咁讲。好啦，佛教嗰啲唔使讲啦，根本释迦牟尼生日系唔应该列为佛诞，因为释迦牟尼并非耶稣。OK， 第一佢系咪今日出世咧，亦都无从考证。第二就系佢从来唔主张人咧系去敬拜偶像。释迦牟尼只不过咧系悟出一套佛学啊嘅哲理，由佢自己为一个先驱，而佛教咧系鼓励，唔系话叫你咧系悲观或者厌世，系要咧认识生命啊个本质。咁佢就行开咗啦，又留低好多呢啲典籍咧，系鼓励人咧系个个去修行，然后自己可以成佛。呢、这个系同基督教、天主教好大嘅唔同， 系因为有人都认为过咧，佛教唔系一个宗教， 唔 系一个哲学嘅， 某种啦，哲学都未必，系一种点讲啊？即系因为用哲学呢样嘢本身系完全系西方，呢、这个我哋又喺搵一日咧，系倾唔好俾呢啲咧对哲学一知半解啊，吓嗰啲咁嘅弹头学者唔道理。一讲到哲学咧，呢样嘢本身。呢、这个 philosophy 呢个字完全系西方。哲学咩？由逻辑开始， 然后由美学告终。 嗯， 那个起点呢一定是讲逻辑。这个你看这个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那班弟子。 嗯， 那种对话和思辨。然后呢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这里翻来覆去地拗。拗下拗下就变了一种多了一个叫诡辩术。 嗯 啊，那这个呢都是一种逻辑的训练。 嗯， 然后呢这个呢将那个过程里面去省略。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个叫以美学去告终呢？美学呢都是某种的和谐。但是呢逻辑里面呢我们发现呢有很多呢这个吊诡啊似是而非啊的矛盾啊。这些矛盾里面是怎样正确去了解这些不要讲了。佛学呢就跟这个有少少不同，我觉得是高过哲学的。 嗯。 但是它又不是神学来的。因为神学呢就注重一个叫神子，它望落好似是神学。因为呢释迦牟尼确实是一个呢即是一个非凡的一个一种力量。 嗯， 咁但系呢个咧，即系第日第日再讲。我哋睇到今时今日咧，呢啲佛教嘅庸俗化咧，譬如话最新咧就系有啲记者发现啊，有啲善信安排出去放生，走去北角码头，将啲龟啊、鱼啊咁样咧，唉，即系放晒落去水鱼啊，咁然后咧，就有啲人咧鬼鬼祟祟喺码头底截虎咧。就走去捉返放生嘅海产动物。 嗯。 咁变咗呢放生呢就係催佢哋去杀生。就好多呢包船出海几十人。有啲就去鲤鱼门，有啲就去北角。咁放生呢当然係一种活动啦，係咪？但係呢一旦呢出现呢个庸俗化之后呢就变咗啦！喂，你嗰啲佛教团体可唔可以你放生嘅时候，第一揾一个比较干净啲嘅海面，唔好咁懒。譬如话咧，你带啲鱼虾出去西贡海岸对开嗰啲咧，嗰啲海水咧系干净少少，系咪租只船咧，俾多几百蚊，唔好去到鲤鱼门，嗰啲海里边又油污又污染。啊！北角码头鬼鬼祟祟咧，系有班海鲜贼啊喺里边咧，系去捞底。呢啲系罪过，罪过。 嗯， 系咪啊？你去到咧塔门啊，又或者大小鸭大呢、这个果洲啊，大小鸭洲嗰头，或者去大庙嗰头放啊，咁啲鱼咪一游咪游出去咯，系咪 啊？我都反对，因为咧。一来就喺现代嘅环保科学里面呢，你有机会破坏咗一个原来平衡嘅生态啦，呢啲唔讨论啦。但係我会问点解一定係海鲜呢？佛教徒你要放生。係因为点解大家都知道係因为容易买同埋容易放。咁而作为呢啲叫做我哋最眼见手到拿来嘅行为，作为一啲叫做咩作为功德呢，我觉得係即係有啲問題。如果你真係咁篤信或者呢個放生，呢、這個世界上仲有好多生物呢係遭遇到好多嘅劫難啊，譬如我成日講廣西玉林嘅狗節，係咪 咁香港嗰啲呢，玉林狗食狗肉節呢你從來未見過，大陸嗰啲呢五台山啊普陀山 點解唔去放生呢？ 嗰啲咁嘅和尚呢就走去啊廣西個玉林狗肉節嗰度呢，是对起码都对住啲猫狗同埋杀猫狗嗰啲人念经啊，话你估佢哋够胆啊。 唔系我准唔准。我咪就问呢个问题囉。喂，有更加多嘅生物呢，如果用返佛家嘅角度係遭受呢啲劫难。 喺呢方面 拯救。 喺呢方面呢，香港嘅佛家人士可以同绿色环保团体西方嘅联合嘅。 嗯。 就叫connection 嘅 connect。 嗯， 譬如佢哋都西方都有啲咧主张素食啊，反对杀生啊，食牛肉咁，有时佢哋个反对嘅方式就激烈少少， 嗯， 但系咧都殊途同归嘅，系咪？ 嗯，咁啊，所以 咁，但系你话呢啲放生海鲜就唔该你咧，唉，如果你话 啲艇喂啲善信唔够 budget， 出年你问我啦，我捐多2000蚊啊，整隻大船去远啲啊，你早啲通知光明顶出年咧，我三日之前我出面派钱啊，好冇？唔好走去啊，呢啲北角码头呢啲咁嘅难， 最多北角， 唉，真系，好啦，听晚11点。